北京时间19点整。 京津冀之声。 京津冀之声。 调频100.6兆赫。 调频100.6兆赫。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协同发展，美好生活。 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，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点，广播书场。 走来，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。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，以胡笳和羌笛，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，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《另一半中国史》，作者高红雷，演播苏阳。 为了掌握原子优，尔朱荣将本已嫁人的女儿转嫁给了新皇帝。面对风雨飘摇的帝国，新皇帝只能依赖新岳父的势力支撑，被太后折腾得几近腐朽的帝国之煞。但他又不甘心扮演傀儡君主的角色，于是在北魏孝庄帝元子攸永安三年（公元530年九月）的一天，谎称新皇子诞生，要求岳父进宫看望自己的外甥。就在大殿里，皇帝手刃了自己的岳父。在外领兵的尔朱兆，也就是尔朱荣的侄子，拥立皇族小盆子元烨为皇帝，于年底攻陷洛阳，将元子攸拉下马来。也许认为小盆子的皇族血统不够纯正，总揽朝政的尔朱兆决定立孝文帝弟弟的儿子元恭为帝。可怜的小盆子被秘密杀死。这位新皇帝绝非平凡之辈，早在胡太后专权时期，他就因为不满朝政，开始装聋作哑，住进了洛阳城外的龙华寺，成为天下著名的哑巴。北魏长广王元烨建明元年（公元530年），尔朱集团请他出山。他这才8年来第一次开口说话，这句话说的是：“天何言哉？”这句话还是说早了。不久，大将高欢与尔朱集团公开决裂，拥立皇族子弟元朗为新皇帝。北魏安定王元朗中兴二年（公元532年），高欢杀入洛阳。装了半生哑巴的元恭被废掉，一个月后被秘密毒死。这位元朗也非皇族正统，因而高欢在进入洛阳后便再次换帝，立孝文帝的孙子平阳王元修为帝。元修压根儿就不想当什么皇帝，高欢起兵后他已经逃到乡下，藏进了一家破烂的农舍。不幸的是，他还是被高欢搜到，被强拉硬拽地扶上了王位。但这位23岁的新皇帝血气方刚，时间不长就与高欢闹翻， 皇帝所在的洛阳与高欢驻扎的晋阳形成对垒。尽管卧薪尝胆，但洛阳仍然不是晋阳的对手。北魏孝武帝元修永熙三年（公元534年），皇帝一路狂奔到陕西长安，投奔了另一支鲜卑人宇文鲜卑首领宇文泰。到了冬天，与宇文泰闹翻的傀儡皇帝元修被杀，元宝炬被立为新皇帝，这就是西魏。西魏经历了元宝炬和他的儿子元钦、元阔三代傀儡帝王，却只有27年。西魏恭帝元阔三年（公元556年），元阔被迫让位给宇文觉。追赶元修未果的高欢回到洛阳，立11岁的北魏宗室元善建为帝，迁都邺城，这就是东魏。17年后，大权在握的高阳毒死了元善建，自立为北齐皇帝，名义上的东魏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三国时代群雄并起，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、五胡近10000000人进发中原，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，君临天下。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。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。宇文鲜卑建立的王朝叫北周，北周的第一个皇帝叫宇文觉，是宇文鲜卑首领宇文泰的三子。北周建立的前一年，即西魏恭帝元阔三年（公元556年），西魏太师宇文泰已经做好了奠基夺位的一切准备，但秋季到北方视察时得了重病，临终前将国事托付给了侄儿宇文护，叮嘱他辅佐儿子完成魏晋的事业。就在年底，宇文护按照叔叔的遗愿，逼迫西魏恭帝元阔将帝位禅让给了宇文泰16岁的世子宇文觉。第二年年初，宇文觉继位称帝，建立了北周。他不过是皮影戏里只管表演的提线木偶，至于做什么动作和说什么话，全凭幕后的操纵者。军政实权掌握在堂兄大司马宇文护手中。更可怜的是被废除的皇帝，北周将他封为乐公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掩耳盗铃的伎俩。果然，一个月后，乐公被秘密的除掉。宇文觉虽然尚未成年，却也想法很多，因而秘密召集了一批武士在皇家园林演练擒拿格斗。此招后来被少年康熙克隆过去，并获得了成功。北周孝敏帝宇文觉元年（公元557年）九月，参与筹划的一位大臣偷偷地向宇文护告密。大司马立即活捉了其他参与筹划的大臣和正在训练的武士，并将宇文觉贬为略阳公，一个月后突然暴死。宇文觉的大哥23岁的宇文毓从刺史升任天王。宇文毓虽然是由宇文护扶持上台的，但他并不胆怯别人，处理起事情来有板有眼。他注意节俭，重视文化，为人宽容，人望激增。宇文护眼看自己就要成为傀儡，便与北周明帝宇文毓武成二年（公元560年）春天指使亲信， 在皇帝的糖饼里下了毒。临终前口鼻流血不止的宇文毓口授遗诏，拜托大臣们忠心辅佐弟弟宇文邕。就这样，第二代北周皇帝也落入了权臣的魔掌。按照皇帝的遗诏，第三代皇帝宇文泰的四子17岁的宇文邕戴上了皇冠。连续换了三任皇帝，大权在握的宇文护不仅不有所收敛，反而更加飞扬跋扈，压根儿也没把什么皇帝放在眼里。宇文护和新皇帝一起拜见太后时，往往赐给宇文护座位，而皇帝却站在旁边。皇帝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只因时机未到，所以极力忍耐。天长日久，宇文护的狂妄和跋扈激起了群臣的反感，就连他昔日的亲信都跑到了皇帝一边，他的一举一动都进入了皇帝的视野。时机终于成熟，陷阱已经挖好。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元年公元572年的一天，皇帝约上宇文护一起去拜访太后。在路上，皇帝将周成王劝人不要酗酒的名篇《酒诰》交给堂兄，要他以此帮自己规劝太后不要酗酒伤身。两人有说有笑地来到了太后下榻的含仁殿，宇文护在太后面前一丝不苟地读起了《酒诰》，趁其不备，皇帝抡起玉挺将其击倒。藏在幕后的人一跃而出，将宇文护剁为两截。用了整整15年时间，北周皇帝两代半的傀儡生涯方告结束。5年后，亲揽朝政、底气十足的宇文邕动员150,000人与北齐交锋于今山西临汾附近。虽说其间也穿插着部署和攻城诸事，但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不过半日。当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东方帝国北齐已成往迹，百年来沸腾着血水、燃烧着仇恨的北方就这样走向了统一。北齐王朝落幕了，可北齐的一位女人却因祸得福。这位女人与促使北魏灭亡的胡太后同姓，是北齐后主高纬的母后，先前因为和小和尚私通而被幽禁起来，北齐的灭亡使他获得了新生。当时这位北齐的胡太后年龄不过40岁，徐娘半老，但风韵犹存，她竟然和儿媳齐后主高纬那年仅20多岁、风姿绰约的皇后穆协力一起，在北周都城长安闹市区里成为妓女。消息传开，长安人士趋之若鹜，一时盛况空前。恬不知耻的胡太后竟然兴奋地对儿媳说，当皇后哪有当娼妓自由和快乐呀。她说这话时，窗外大约是春季，两只绝色玫瑰在一群蝴蝶的环绕下争奇斗艳。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，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《另一半中国史》。 宇文邕杀宇文护亲政的当年，14岁的长子宇文赟被立为太子。这位在深宫高墙内长大的皇子养成了喜欢别人阿谀逢迎的毛病，整天和一伙巧舌如簧的小人混在一起， 引得宇文邕将他暴打一顿。太子害怕起来，于是做出了一副知错就改的老实样子，把东宫官吏们哄得个个信以为真，连皇帝老子也听不到对太子的任何非议了。光阴是一条流淌的河，转眼到了北周武帝宣政元年，公元578年，北周大军深入大漠征讨突厥，御驾亲征的宇文邕在军中病倒，死时正值36岁的壮年。太子盼望了六年的皇位终于到手，皇位一旦到手，新皇帝便原形毕露。父亲尚未殡葬，他就摸着被父亲打过的伤疤公开大笑，他早就该死了。父亲刚刚出殡，他就一口气做了三件事：父亲宠信的宫女全归自己，父亲重用的大臣通通被流放，父亲弃用的小人全都被重用。更荒唐的还在后头。北周宣帝宇文邕大成元年，公元579年2月20日，皇帝突然心血来潮，宣布传位给年方七岁的太子宇文阐，自己则令人惊讶地当起了太上皇。于是出生的旭日和正午的炎阳一起照耀着北周辽阔的大地。此情此景，不知清朝在位61年的康熙作何感想。和在位60年退居太上皇之位的乾隆一样，宇文邕的实际权力比真正的皇帝大得多。做了太上皇以后，他自比天地，自称由朕改为天，住处被命名为天台，改制为天制，敕为天敕，就连打人用的杖也称为天杖。大臣去天台朝拜他，必须吃斋三天，净身一日。他打破了一名皇帝只能立一名皇后的旧制，先后册立了五位皇后。第五位皇后名叫尉迟凡赤，原来是叔叔宇文温的夫人。一次进宫朝见时被皇帝发现，皇帝立即被他的绝代风华所迷醉，只因他增之一分则太长，减之一分则太短，着粉则太白，施朱则太赤，眉如翠羽，面如白雪，腰如束素，齿如寒贝。当天他就想办法用酒灌醉他，将其强奸。一个月后，叔叔不明不白的暴毙，婶子被偷偷抬进了后宫。在他的五位皇后中，属隋国公杨坚的长女杨丽华性情温和，彬彬有礼，具备大家风范。即便如此，太上皇仍逼他自杀。多亏杨坚的妻子独孤氏进宫求情，头磕的鲜血直流，才保住了女儿的性命。这位纵欲过度的太上皇于大成二年，公元580年春夏之交染上风寒，一命呜呼，终年22岁。三国时代群雄并起，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。匈奴、鲜卑、羯、氐、羌、五胡近10000000人进发中原，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，君临天下。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。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。 年轻的太上皇病危时，紧急召见最宠信的小人刘昉和颜之仪，托付后事。二人来到病榻前，太上皇已经不能讲话。此时小皇帝宇文阐年方8岁，根本无法依靠。为了替自己打算，刘昉与另一位小人郑毅密谋起草了一个假诏书，让杨坚以皇太后父亲的身份总揽朝政。接到这份假诏书，杨坚立即应诏，控制了京师卫戍部队。接下来密谋者向杨坚摊牌，刘昉、郑毅要求三人共同执政。机智的杨坚陷入了思索。一天，杨坚突然决定成立丞相府，自己兼任丞相，在丞相府内设置了相府长史和相府司马，分别由刘昉、郑毅担任。这样既封住了两人的嘴，又将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。然后杨坚着手扫除未来的障碍宇文家族。年轻无知的皇叔上柱国宇文赞被劝退回家休息，宇文泰手握兵权的5个儿子被一一杀掉，宇文家族成千上万的奉子龙孙在1年多的时间里惨遭屠戮。要达到光明的目的，有时要用不光明的手段。北周静帝宇文阐大定元年公元581年春节刚过，就有人为小皇帝起草好了退位诏书。诏书在对杨坚极尽颂扬以后，希望杨坚从江山社稷稳固的大局出发，仿照舜代尧、禹代舜、曹丕代汉献帝的做法，接过皇帝这副沉重的担子。诏书由大臣捧着送到了隋王府，杨坚按照事先的编排设计，坚决推辞不受。推辞的时候表情相当庄重。于是已是清一色杨坚亲信的百官再三恳求，看到重情难却，杨坚才似乎无奈而勉强地接过了诏书。百官山呼万岁，再也掩饰不住内心喜悦的杨坚穿上早已准备好的黄袍，登上标志着无上权力的宝座。作为世袭隋国公的杨坚本想定国号为隋，但又感到隋字中有走，似乎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，因而改隋为隋，历史上的隋朝由此诞生。尽管如此，去掉走字的隋朝也只传了2代。被杨坚降封为介国公的小皇帝3个月后从人间神秘地蒸发了，从此宇文鲜卑的姓名从皇帝名册上彻底消失。仿佛有精灵轻拉历史的衣袂，一不小心就抖露出一个故事，惊醒一段传奇。这也是流浪者的故事，是他们以350年的立国时间开创了少数民族政权最长的记录，以东北人的豪迈和心胸写就了丝绸之路南道几个世纪的喧闹与繁华，以草原人的聪明才智培育出了遐迩闻名的千里马、青海葱。1600年前，正是这个从白山黑水千里跋涉而来的鲜卑部落吐谷浑，在神奇而瑰丽的青藏高原上，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令人扼腕叹息的历史长歌。长篇历史故事，另一半中国史。选题策划：少军罗江平，编辑：郝卫群、天时、周海燕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 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。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，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。低碳节能从我做起，主动减排，全民参与，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。 是1999年，我大胆来到你面前，在幽暗门转了好几圈，寻找落脚点。那时候的南三环，晚上9点关了路灯，我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，看车流流过双眼。曾经彷徨过，怀疑过人生，拿着梦想默默取暖，疯了一样绕城旋转，一天两碗面。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，陪着心爱的人聊天，北京的夜多是香甜，奔跑着奋斗着一年年。在天桥上面放下孤单，看车流流过双眼。曾经彷徨过，怀疑过人生，拿着梦想默默取暖，疯了一样绕城旋转，一天两碗面。爱你，陪着心爱的人聊天，北京的夜多是香甜，奔跑着一年年。曾经彷徨过，怀疑过人生，拿着梦想默默取暖，疯了一样绕城旋转，一天两碗面。后来才发现已离不开你，陪着心爱的人聊天，北京的夜多是香甜，伺候着奔跑着奋斗着一年年。 Thank you.